喂，去深圳使唔使搭你高铁啊？ 就唔捻使一地两检添啦，唔捻使喺香港搞一地两检添啦。 用翻我嘅例子，我喺蓝田搭去九龙塘站，再搭去 深圳 或 广州，深圳或广州， 或广州或广州咁啊唔同。系啦，咁你有直通车去广州啊嘛，大佬。 系啊， 我都搭过啦以前。咁你有竞争嘅、哦，自我竞争嘅、哦。 咁、啊、但系其实如果你咁讲，你话一地两检，即系最影响系啲咩咧？咁佢就话长途客啊嘛，中长途客啊嘛。咁但系你中长途客，喂系10-20% 嘅啫。你为咗每日嗰万百人，你就一定要牺牲香港嘅一国两制吓，嗰、啊那个即系全面管辖权，要香港割一忽地出嚟，要提早回归。要提早废止两制，佢一等住系噶，佢系咩租捻到2047啊嘛？乜捻嘢意思啫？ 曹总，我攞你呢一个嘅数据乘十八万都唔应该啦。 系啊， 180万都唔应该咧，那个原则问题唔系数字问题嘛，戆居。 系啊， 屌真系。 而呢个原则问题系会直接威胁到我哋一国两制嘅问题啊嘛，系呢个系关乎香港嘅存废问题啊嘛， 唔系即系，但系你哋嘅个谂法咧，就用建制派嘅思维就真系反驳你。咁你而家个谂法即系话两制大过一国啦。喂，大问题建立呢一个高铁本身要做咩？一小时生活圈啊嘛，要建立一个大湾区啊嘛。咁你即系既然你系重新建构过成个城市范，即系成个城市嗰个生活状态嗰阵时候，喂你嗰条高铁其实唔系就得香港人用噶噃。咁嗰條數嘅話，就要計翻咩深圳啊、佛山啊、廣州嗰啲市民嘅咯噃。 唔係淨係得香港人用，但係呢個事實話俾你聽，係絕應該係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唔會用，而且佢而家雖然話咧，用高鐵嘅人咧，其實係差唔多係6-7成都係香港人，但係其實呢條數咧係不斷咁樣縮減緊嘅，即係佢而家佢今時今日咁佢年頭嘅時候佢 project 嘅數據咧，其實咧係1.3個香港人咧就係1個大陸人。咁之前佢 project 嘅數據咧，係2.5個香港人先至係一個大陸人，其實不斷縮嘅，其實係。咁而家再咁樣計落去嘅話咧，喂，即係其實好撚奇怪啊！因為你而家你開嘅關口係越嚟越多，而且你就話啦，喂，你 sell 高鐵嘅時候就話高鐵正啊、快啊嚇，仲正過飛機啊，咁你仲起三跑嚟做撚啊？你三跑你嗰个原则就係话。 唔係所以呢一句到尾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嘥咗1000多億喺嗰个嘅高铁嘅话其实根本係冇实际经济效益嘅作用㗎嘛。一路啲人都怀疑緊呢样嘢㗎啦。即係你攞埋头先嗰啲咁嘅数据我就算当你每年增长 20% 嘅人去走去搭高铁啦都唔合乎成本效益啦。 嗯、 你一日得18000人次係咁多啦。咁有幾多啊？我哋搭地鐵啊，每日都唔止18000人啦，係嘛？全香港喺度走嚟走去，大哥。咁所以我先係起啫嘛。你諗下以前有啲地區我哋地鐵係去唔到嘅，或者港鐵係去唔到嘅。點解？因為嗰度嘅人口唔夠去支持啊嘛。咁咪純粹係計條經濟嘅數，或者係一個商業運作嘅數嚟發展呢一個嘅港鐵，咪合理咯？喂，而家你睇翻。呢、這、一個高鐵，頭先你噏嗰啲數據，我當佢係堅啦。我作就算，我當係誇張咗，我唔打 discount 啦。喂，你都係完全係揾唔到食嘅喎，大哥。即係呢條高鐵啊，咁你喺條把撚咩，大佬？跟住我又喪權辱國，又將自己嘅權交咗出去，咁搞嚟做咩喺度？嗱，當然而家你話冇得翻轉頭，米已成飯就冇得好講。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搭嚟做咩咧？搭嚟做乜嘢啊？係咪？除咗中共自己有 hidden agenda。是諗住體現主權嘅話，佢係諗咗呢樣嘢嘅啫。第二就係逐步收翻你嘅一國兩制，已經唔係諗緊究竟呢樣嘢合唔合乎成本效益。老實講，喺佢嘅角度，佢驚咩啫？大部分錢你香港人俾嘅呢一忽啊，全部係我哋俾嘅，我哋俾咗70-80%以上啊！我嗰日睇唔知邊個嗰幅造圖啊？ 哦，啟智係啦，唔係嗰個咧，其實係呢一個新同晚。 喂，跟住你收嗰啲車費嘅收益，我哋又係佔咗20%嘅啫，大佬。 嗯、 喂，点搞啊？ 咁你讲嗰个拆账嗰度啦，嗰个系谭海邦做嘅，咁、佢就话啦，即系如果你话净系讲即系俾钱嗰度啊，净系讲投资额，香港系投咗成850亿，咁而大陆咧只系投资咗咧260亿， 即系我哋80%啦。 系啦，咁但系收钱嘅方面咧，拆账咧，系大陆收咗157.5嘅票价系嘛？即系如果去广州嘅话，而香港系只系收52.5蚊啫。 即系我哋得25%， 系啦， 系嘛？我啊出咗8蚊，

在我們的世界不會有這樣東西的，但是不要緊，你給他現在吃住那個位置，你就踢回他一腳，大哥起碼都要 選回下去。 還有另外一些人你要想清楚，這樣東西是沒有道理的、 嗯、 我是十幾萬市民的授權拿回個議席，由三萬多到五萬，我們是講緊那個補選的幾位，即是劉小麗啊、長毛啊、搭啊、羅冠聰，十幾萬飛在那裡啊，大哥、 嗯、 你可以黐掉人家的議席，你有沒有搞錯啊，大哥，除了選民之外還有誰有權這樣做啊，所以你一定要選回來上去，無論怎樣都好，誰選都好，所以那些人想著借這次來偷雞，那些人屌行開啦，喂大佬，現在我處理跟不是你，你究竟有沒有做立法會議員的問題，現在是我要跟老共來一次決戰啊，话俾佢听，你呢样嘢 DQ 系唔啱噶，你一定要全部赢添啊！嗱，姚松炎嗰个唔敢讲，因为好似话上一次佢赢嗰个咩规划啊、都市嗰单嘢， 测量界 嗰单嘢咧，系有两个建制派出嚟。 嗯， 咁大哥都算啦，系嗰啲咩功能组别，屌豪俾你啦，下次再谂过点选翻赢个位。但系嗰三席直选，你系冇得走得甩嘅，俾你听。 嗯， 即系所以你嘅泛民快快脆脆。企翻好穩陣腳，你群眾動員就動員唔到啦，係咪？就算第一晚嗰晚都係我當你一千友好未，都係少有啦，係咪？ 嗯， 快快脆脆借呢個機會宣傳翻啦！你話俾香港人聽，究竟係一國兩制之下，而家西九係咁，我哋嗰啲 DQ 係咁，老共嘅魔爪不斷深入我哋香港嗰度，所以你投呢一票就係為我哋香港人去投，我哋捍衞我哋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去投，你唔好再俾佢揾位入啦！屌你咩嗰啲咩獨立啊自決嗰啲擺埋邊先，大哥有就最好啊！屌大佬，但係唔係當前嘅急需啊，大哥係嘛？越噏啊越大鑊啊！嗰啲嘢快去再同佢決戰，無謂喺度浪費金錢、浪費時間、浪費精力，落翻地區贏翻個地區普選翻嚟，先係我哋當務之急，冇計仔。 嗯，係啊，咁我都冇呢個補充啦，其實都。啊，唔系真系要，其实要即刻搞嘅，其实系你都成住晒，因为其实而且你更加你话讲总辞咧更加戇鳩，因为其实而家就算啦，你话喺立法会入边啦，你喺你话数人头，你话数点票，你系数唔过去都好，咁其实你拖得一时得一时啊嘛， 你顶得一阵得一阵啦， 系啊， 喂，总辞嘅讲法得一个道理，我谂得通嘅啫。就是整個泛民主派和反對派以後不跟你玩議會的遊戲、 嗯、 是不是放棄這條戰線先？你不是放棄這條戰線，你不要亂說一句到尾，你這麼辛苦才贏那些位置回來，有機會好像在財委會上跟他拉下布頂下，你放棄了他，有沒有搞錯啊，大哥，你放棄議會戰線直接回去街頭，是很高大空很漂亮的一句說話，是吗？你其实就在那里讲紧那样东西嘛，屌他包了就八万几九万蚊，即是我现在放弃了，拿了个道德高地，屌晒气啦。 同埋你这个道德 你顶得一阵，唔该你顶多一阵啦，大家帮我。 同埋这种道德高地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你直头是有能力去改变成个政权你才可以总辞的。 你总辞完你 promise 了我的什么东西、嗯、out of sight, out of mind。你要记住呢句爱情嘅说话，大佬呢句嘢本来欧乐西欧乐妈系同即系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讲噶嘛， 唔系即系嗰啲咩叫人走茶凉咯、啊，你咁讲 系啦， 系、哎、即系讲真，人在又人情在，系嘛？ 你冇咗嗰个位置，唔好话 status 啦，唔好话地位啦，你冇咗嗰个位置，你基本上好难做嘅，同埋你唔好话冇咗啲资源咁简单。喂，你一个月啦，立法会员唔好话自己嘅薪津，好多人都垫埋出嚟啦，系成廿个噶，大哥，最少十几个十报实销噶，啲有请十个八个友嚟 serve 啲市民嘅，同市民有联系啊，大哥。喂，同埋你个立法会里边，你俾晒佢，虽然你话而家少数系嘛，但系你顶多一阵得一阵啦，等佢唔敢乱嚟啊，大哥。我连喺电视里边睇人搏下佢都冇机会，大哥。虽然个投票都系输嘅，但系我都知道点解输啊，知道嗰啲。个多数缺嘅系几冇道理啊，大哥！所以我唔敢话提出呢啲人系鬼， 嗯， 但系戆鸠咯。 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仲有其他嘢可以做嘅，即系譬如你话啊，你而家你成日好中意用嗰个 term 啊，即系话你话社运咧，点解而家啲人唔肯出嚟咧？因为攰啊。我觉得攰系唔能够 exactly 咧 accurately 咁样样，即系好准确咁样描述到而家情况。